是我，也许来世没有你，没有人你会更寂寞，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，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。最了解你的人是我，最心疼你的人是我，相信你是我，相信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是我，是我，爱是我。 感谢回来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刚刚您听到的是高林生的一首代表作，叫做《牵挂你的人是我》，当年也是风靡一时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徐怀钰，是他的一首《纷飞》。这首《纷飞》呢，无论是在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还是在虾米音乐，都是徐怀钰的收听率最高的一首歌。这首歌的旋律呢非常的简单，听起来感觉很好，传唱度也很高，被歌迷誉为无法超越的经典。在歌曲当中呢，有着绝美的笛声和徐怀钰的声音配合的是天衣无缝。我以为
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夜听经典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为您带来的是那英的《梦一场》。这首歌呢，是那英1997年七月发行的专辑《干脆》当中的一首歌，也算是歌曲《梦醒了》的姐妹篇。这两首歌呢，被称作是那英经典作品的双梦篇，均是由台湾知名的音乐人袁惟仁来作词作曲的。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《梦一场》。 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，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，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，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